二，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部地区有沙尘天气，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源。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在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主要是解答咨询生活中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分享，和大家交流。周六周日的时间是欣赏，是分享，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听到爱情故事，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些爱的观点。在我们周六周日的时间，我们总是会有一些话题和大家来互动，那么这些话题也会事先放在我们的听友微信群里，所以如果您刚刚开始接触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也欢迎您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和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很多听友和我们这个节目组一起来互动，一起来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找到很多和我们联络的方式，包括怎么样进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大多数时间今夜思雨时在晚上的时光都是我陪伴着大家，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各种各样关于情感的话题。在我的节目中，总是有不少朋友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们会觉得，哎，为什么我的爱人变了呢？之前他不是这个样子啊，记得最初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如何如何，而现在他变成什么什么样了。是啊，在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对话，你变了，你之前不是这个样子。不啊，我没变啊，我一直都是这样，要变也是你变了，是你看我的眼光变了。在感情中，谁变了，似乎是永远没有答案的未解之谜。相处之初，和心爱的人情投意合，对方的举手投足，在我们的眼里都是那么的完美无瑕。而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对方的举止开始变得奇怪、陌生，有的时候甚至让我们怀疑是否之前自己对他不够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到底是我们自己在变，还是对方变了，或者是谁都没有变？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或许都是能说通的。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网友也参与了这个话题，我们来听一听，有几位朋友特别踊跃的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发送了语音，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想说他们自己的观点哈。在这儿我也要特别的感谢每周参与我们语音互动的这些听友和网友们，尽管我听到的经常是那几位的声音，我还是特别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参与。其实在这儿我也特别想告诉 参与语音问答的语音分享的今夜思语时的听友们，其实我们并不在于要把这个话说得如何的圆满，更在于我们内心真实的那些感受。每次当我们抛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引发我们今夜思语时听友和网友的一些思考，一些思索，能让我们真的停下脚步，在这点时间里，在这段时光中，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自己经历的情感，我们来探视一下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对于情感，对于伴侣关系，对于我们平时可能是忽略的，没有时机去深深思索的一些问题，让我们至少停留一点时间，我们为自己做一下思考。如果愿意的话，就把你的思考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所以呢，我要特别的感谢这些喜欢用语音来参与我们话题讨论的朋友们。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几位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听友说的关于到底是你变了还是他变了，还是我们当时爱上的那个人吗？在生活中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切和以前都不一样了？ 时间为什么说变了呢？我个人的观点啊，主要就是什么呀？因为家庭，生活，学习的各方面的环境吧，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然后到两个人相识、相知、相爱，然后走进婚姻的殿堂，由于这些原因综合在一起呢，使婚后啊的生活出现了各种摩擦也好，拌嘴也好，邻里关系，就是各方面原因吧，以前没发现的，就是各种缺点、小脾气，全都暴露出来了。然后婚后的孩子教育问题，柴米油盐，就是各种牵绊吧。就是这样，然后出现了一些问题，种种问题，就是好像心里啊就产生一些想法呀，或者是情绪，就是从内心上来说，哎呀，这人怎么这样，不讲理啊，或者是怎么着的，就各方面原因，就所有的都出来了，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双方吧，夫妻双方的一个。理解，主要就是理解吧。 我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或许是他进步了，或许是我退步了，或许是我进步了，或许是他没有进步。 久了会发现，自己的爱人变了。我觉得世间上所有的万物都是会变的，何况是一个人，对吧？然后呢，人都会因为经历和环境改变的。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会发现吧，不管是爱人还是亲人还是朋友，我觉得都是会发现有一个人会变了，那个感情也会变了。只要是看是不是变成你想要的样子而已。 你在我看来，两个人相处久的话，一定会觉得对方有所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肯定的。 在两个人结婚和结合以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初找的这个人，是因为他和我们彼此之间志趣相投，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的爱好，或者是思想也很一致，我们才选择他走到一起。但是当我们结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由于生活的点点滴滴，柴米油盐酱醋茶，很多实际的生活落到这些实际的事情上，就会暴露出双方的一些优缺点。因为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会总觉得想告诉全世界对方是最好的，是没有瑕疵的，互相都有那种特别好的一个印象。但是恰恰是因为我们结婚和结合以后，暴露出来的一些矛盾，一些生活的琐事，其实恰恰是这些矛盾让我们其实能更好的生活在一起。即便我们会觉得对方变了好多，不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那么甜蜜，那么有激情，但是也是恰恰这些矛盾让我们能够相互磨合，互相妥协，能够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这样两个人才能怎么说呢，同舟共济，彼此成就，过好生活吧，我觉得是这样。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孙岩，继续和大家分享刚才说到的这个话题。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触？会不会觉得走得久了，或者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变了？我们来听一个关于改变的故事，我们来听一听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爱人变了。这个故事来自公号宝爱。林月和三木六年的感情终于走到了尽头，分手的念头其实早就在林月的心里生根发芽了。最终爆发的导火线就是三木竟然忘记了他的生日。林月在家里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等着三木回来，他回来的很晚，中途林月打了三次电话都是关机状态。凌晨快一点钟的时候他回来了，他说怎么还没有睡啊，我吃过饭了，把饭菜收一收赶紧睡吧。三木洗了澡径直回房睡觉了。林月愤怒地将所有的菜全部都倒进了垃圾桶，然后一耳光扇在已经熟睡的三木的脸上。三木因为痛感清醒坐起来，也有些愠怒地看着他，你发什么疯啊？林月说 我们分手吧。又怎么了？别闹啊，我今天特累，快睡觉吧，乖。三木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想张开双手去抱林月。以前的每一次吵架，他分明很认真地在跟他说他心里的真实感受，可是呢，三木总觉得林月是在闹小孩子脾气。那时候林月觉得三木还肯哄他，说明还很爱他，也就任由他糊弄过去。但是这次不一样，他已经下定决心了，这次我是认真的，明天我就搬出去。啊，不是，这到底怎么了？三木不明白。我们交往了6年，除了前两年你记得我的生日，我们的纪念日会偶尔时不时的给我一些惊喜，后面这些年你为我做过什么？你总是用老夫老妻来搪塞我。这个世界上不止我们一对情侣，其他人不这样。别说你忙，我就是觉得你变了。你以前连内衣内裤都会帮我洗，还给我做我喜欢吃的饭菜，但是后来呢，你连自己的臭袜子都没有洗过，而且你会做的也就只有我喜欢吃的那一道，其余的你根本就不会。就这样，林月和三木分手了。分手3个月之后，三木结婚了。他虽然不知道林月会不会来，但是仍旧给他寄去了请帖。他曾经答应他一定要一起走入婚礼的殿堂，尽管他已经做不成他的新郎。林月去了婚礼的现场，目睹了三木如何将曾经许诺他的浪漫全部都给了另一个女人。而新娘知道林月和三木的所有曾经，她将林月拉到一边对她说，谢谢。林月不理解，我们是初中同学，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他，而且我一直追求他，他从来没有给过我机会。1个月前他来找我说要和我结婚，我知道很有可能就是你们之间出事儿了，但是我还是一口就答应了。林月听完了以后问说，那三木对你好吗？他呀，他爱打游戏，抽烟喝酒，不上班的时候也不爱收拾自己，邋里邋遢的。新娘说三木缺点的时候是笑着的。他会喝酒，他还打游戏，不会吧？是啊，以前读书的时候他就能一个人喝倒一桌子，至于打游戏吗？以前没少因为这个被班主任请家长。其实我也不喜欢他打游戏，但是我比较没有原则，现在我都和他一起玩了。为什么你看到了他那么多的不好，你还愿意嫁给他？这是林月问的。三木的新娘说，他专情啊，善良，他知道轻重。我知道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人，只要我喜欢的点他都有，那么他身上那些我不喜欢的我就能够包容。三木结婚之后，林月又和另外一个人谈了恋爱。分手的那天，他给三木打了电话，三木出来了，也带着他那位曾经是新娘的妻子。三木说，大晚上的和其他女人见面不是太好，但是我又不能不管你，所以呢，我就把我老婆带出来了，她也就不用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了。林月想着曾经属于自己的温柔却被自己弄丢了，就开始嚎啕大哭。后来他们夫妻把林月带回了他们的家。三木问林月说，为什么分手啊？还是因为那个人不如之前那样让你满意吗？林月怎么能说得出口？是因为他明白了，所有看得到的改变只因为信任，是对方愿意让你接近的那个最真实的他。而这些话都是第二任恋爱告诉他的。他不由得想起了三木，也就果断地提出了分手。那个晚上，三木和妻子在外面沙发上挤着睡了一夜，把卧室反倒让给了林月。林月躺在床上想了很多，他知道自己是真的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人。其实有那么一句话，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人，但是他是我喜欢的那个人。 相信在所有的姑娘还没有谈恋爱之前，心里都会有一个理想对象的形象存在。大多数人都习惯把事情往好的方面去想，先不说这个理想对象会不会被你遇见，最重要的就是你就算碰见了，你也配不上这个理想的对象。很多谈过恋爱的人，或者你身边有过恋爱的好友，你会发现他们谈恋爱时候的对象跟曾经他们说的不一样。喜欢上一个人之后，就会推翻自己曾经信誓旦旦说的那些原则，这就是爱情的神奇之处。我当然也知道还有另外一句话，所有的变了都是对方让你更加接近那个最真实的他。情感生活中，你变了这三个字通常都是在不好的情况下出现，除了吵架的时候，还就只能还是在吵架的时候。我们在这儿排除所有性格恶劣的改变，我们所说的变了，比如说变懒了，变得不如之前那么紧张另一半了，变得不注重自己的形象了，变得言语不那么得体了，生活习惯没有之前那么良好了。面对伴侣的这些改变，你除了归咎为他不够爱你了，还有没有想过这里面有什么深层的意思？或许他本身的形象就是这样，如果当初他追你的时候就直接把这样的形象展露在你面前，或许你就不会喜欢他了。好的形象气质是他装出来的，可是他喜欢你却是真的。如果不是因为喜欢你，谁乐意装模作样活得不像自己？而后来的改变是因为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你们的感情也已经稳固了，你不会因为看到他真实的样子而离开。因为信任，所以他会将所有不好的缺点慢慢地呈现给你，于是你觉得他跟之前有所不同了，你觉得他变了。可是真正的爱情哪里是只爱一个人的优点啊？所有的人都善于在喜欢的人面前包装自己，并且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瑕。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就算他的缺点像星星一样多，优点却像月亮只有一个，可月亮出来了，星星就不明显了。你爱的人不管表面是一位多么优秀的人，他在本质上也不过是有着很多缺点的平凡人。哪怕那些缺点你现在还没有看到，切记，当未来的某一天你看到了那些缺点，请铭记你爱他的那些感觉和他对你的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今夜思雨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我们共同学习怎么样更快的成长和更好的经营情感、经营爱情、婚姻。我们也特别希望相爱的人总是能找到幸福。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我会给大家读一些好听的爱情故事。下半时段我们再见。 好久不见，飞得好近，相隔好远， 如地平线，那么近处却远在天边。 从前从前， 转眼今天，走怎么还原，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

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是。 这里大家继续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的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有关情感的话题。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分享讨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情感难题。周六周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爱的观点，我们来听一些情感的故事。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这样一个广播节目，这样一个情感广播节目，其实主要就是为了和大家能够互动，能够分享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情感问题。所以可以把您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同名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或者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找到能够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或者是可以搜索到我的工作微信号，这样一些互动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在生活中你有这种感觉吗？走着走着，你可能就会觉得他为什么变了。这是我们刚才和大家一起互动分享的一个话题。其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就是我变了，或者是对方变了。那么到底在我们的关系中，在我们和伴侣之间，这样的一些变化是出于什么呢？其实两个人世界中，两个人的关注点都在对方身上，相互呵护和宠爱，但是可能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把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照料或者是养育孩子，而相应会减少了以前那种社交娱乐。与此同时，新爸爸新妈妈可能还会有一些产后的焦虑抑郁，养了孩子之后各种各样的麻烦事情也会找上门来。所以关注点和精力投入的改变，让两个人相处的模式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在两个人的生活中，变化是难免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和对方去沟通，比如说难道孩子比我要重要吗？我总是觉得你喜欢更多的去关注孩子忽略我。或者有些人可能想对自己的丈夫说，老公，孩子每次哭的时候你都不理，你到底想不想做一个好爸爸？或者是你知不知道我到底有多累？但是有些时候想说出这些话，这些话可能又被我们吞到了肚子里，慢慢的我们就没有了良好的沟通习惯。甚至我们觉得和自己朋友去抱怨一下，和闺蜜和兄弟吐吐槽效果会更好，也就是很可能伴侣之间就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所以与其说人变了，不如说我们的关注和我们的需求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也变了，这可能是两个人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怎么去解决。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孙岩。您有这种感觉吗？觉得和自己的伴侣在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对方变了，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怀疑他还是我们爱的那个人吗？其实在两个人生活当中，有些事情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也许爱并没有变，本质也没有变，但是我们的内心可能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有那么一对夫妻在我们的节目中，他们来咨询。这位妻子说，丈夫事业现在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呢她就觉得丈夫开始忙于自己的事业，而且喜欢那些应酬，周围也有了不少比以前更多的狐朋狗友。她觉得丈夫对自己冷漠了，她觉得自己说话丈夫也不大耐烦了， 她觉得他们俩沟通的时候，好像丈夫对自己也没有那么多耐心了。其实仔细问了问，并不是丈夫有什么样的变化，而是这位妻子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自我价值感降低，变得不够自信了，因为自己在两个人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更多的长进，而在个人成长中，自己的丈夫比自己成长的要快，所以自己就会觉得不自信，总会觉得他不够认同自己。这有可能是两个人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原因，不过就是随着我们双方更多的了解，我们可能是看到了对方更多的那一面。一开始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沉醉于对方的暖，而过些日子，他也可能忽冷忽热，让你受不了。从恋爱到新婚，他都体贴入微，但是他可能近期变得很啰嗦，让你觉得管得太多，很受束缚。其实一个真实的人不可能360度无死角，有的时候对方吸引我们的特质，恰恰也可能会令我们难以接受。立体而丰盈才是每个人的常态。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觉得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你的伴侣变了，还是当时你爱上的他吗？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两性关系、情感心理、恋爱婚姻这样一些话题。在周六周日的时间，我们也来分享一些爱情故事，分享一些爱的观点。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思雨时正在周三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有关爱的故事和爱的观点。我们先来说一说的是，你会不会觉得和对方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变了？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觉得对方改变了，或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了，那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们来听一听情感和心理专家们是怎么告诉大家的。首先呢，是建议大家敞开自己的心，不要总想着对方要多理解你，要懂你，只有你先疗愈自己的伤痛，填补自己的匮乏，才能心境如清泉般澄明。所以你先要敞开自己的心。第二是，在伴侣关系当中，永远不要放弃成长。婚姻之船行驶在大海上，各种形式的风浪都会袭来，超乎我们的想象。与其侥幸于天气平静，不如做些什么让船身更坚固。有的人以为结婚代表着通过了终极考试，成为妻子或者丈夫就万事大吉，其实要知道，那可能只是入门考试。而实际上，我们在婚姻中的学历可能只达到了幼儿园的水平。第三点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变了，无论怎么样都要学习着好好沟通。无论遭受背叛还是遇到创伤，无论是想暂时分开还是彻底的结束感情，都要和另一半好好沟通，不逃避，不贬低，不推诿，这才是两个成年人应该有的姿态。 看着右手被撕裂的伤口，爱好像曾经停留，而我左手按下号码之后，那首属于我的歌不再播送。默写你的爱过， 反正自己脆弱，对白怎么说，表情才不难过。我想要说，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这段故事题目是再适合的恋人也会偶尔让你失望。姥姥和姥爷的婚姻是我最最羡慕的典范，若不是多年以前来亲眼得见，就我这么一个冷静多疑的人，估计也和广大群众一样高喊真爱就像鬼，大家都听过但谁也没见过。我曾经连哄带骗的看过他们年轻时候的通信，那是50多年前一摞厚厚的已然泛黄发硬的纸片，山盟海誓情意绵绵，其中细节咱们就不多说了。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姥爷曾写道，我会一辈子对你好，永远不做任何对你不好的事儿。当我看到这句话特别的飙泪，因为落款时间到现在整整一个金婚。从鸡毛蒜皮到生儿育女，从一起打拼到退休养孙子，但凡结过婚的人都知道这有多不容易，说是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也不过分。可是这个现年80多岁的男人做到了，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婚姻不是强撑着过来的，而是现在依然情意绵绵。前一阵子我给姥姥买了新衣服，她穿上转个圈儿，我姥爷一旁笑意盈盈地看着她，那个眼神就好像在看一个青春逼人的小女孩，说不出的喜欢。我姥姥爬上爬下侍弄她的花，从凳子上下来的时候，姥爷牵了她的手，两个人突然意识到我的存在，居然默默地羞涩了5秒钟。有一次我进家门，看到姥姥拿着游戏机，姥爷跪在沙发上，看得我一愣一愣的，原来两个人在拼俄罗斯方块的比分，谁输了就要向对方磕个头。一起玩游戏、看比赛、做家务，两个人的开心程度真不亚于一对刚刚热恋的小年轻。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一大家人在姥姥家打麻将，玩性正酣，可是姥爷总是心神不宁，隔一阵儿就要起身去卧室一趟， 姥姥在里边睡觉呢。我们就问他，你干啥去啊，别吵醒他。没想到他拖着胖胖的肚子轻声地说，你们不懂，老年人午休的时候要经常去看看，以免出什么问题咱们不知道。当时我心里就暗暗祈祷，如果今生能够碰到像老爷爱姥姥这种程度的伴侣，哪怕事业无成一贫如洗，我也心甘情愿。当然后来我又祈祷过好多次，皆因老爷对姥姥实在是太好了，我这个旁人看了都觉得甜到掉牙了。但是我要说个但是了啊，前一阵子回家，姥姥和姥爷吵架了，两个人就像小孩似的，一人守着沙发的一边，谁也不理谁。姥姥很委屈，姥爷居然还理直气壮。等我问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才知道这矛盾的导火索，他们俩刚去了一趟超市，都买完东西出来了，姥姥才说忘了买香蕉了，而且一定要吃，让姥爷回去买。姥爷当时着急回家，就说你如果是要润肠的话，你就喝蜂蜜吧也行，不用非得买香蕉吧。这句话一出炸了锅了，姥姥非常的伤心，说你根本就不考虑我的感受，我就是想吃香蕉，特别的想吃，蜂蜜能和香蕉一样吗？功能一样，味道能一样吗？就几步路回去买一趟的事儿，你就这样总是敷衍我。你看你爱吃红烧肉，我哪次不是马上给你做，可我呢不过就是想吃一个香蕉，你就是不给我买。你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当初生孩子还是我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坐公交车去的，你那天还加班，你这个人啊一直这么自私。这眼瞅着呀，再数落就数落到解放前了，一向脾气温和的老爷居然也是一副绝不低头的样子，不断地解释，我当时就没想那么多，我不知道你是真的特别想吃香蕉，我以为你只是想要润肠，谁能想那么多呢？当时啊，我在旁边听着，尴尬症都犯了，而且头回见，这俩人就因为这么一丁点大的事儿就吵架，想来他们吵架的样子和电视上情感节目里那些痴男怨女一模一样，难道他们不是已经过了一辈子，都80多岁了？那么恩爱还非要质疑对方不爱自己。那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即便这么恩爱感情这么坚固的夫妇，也会有理解错位，不在一个频道，彼此埋怨对方不爱自己，在感情里患得患失这些个毛病。那我以后再埋怨老公的时候，我的心境应该会平缓很多了。也许这就是旁观者清，以前天天发生在自己身上却不自知，一旦被外人演出来就立刻明白了。我的姥姥啊，你真是过度敏感，老爷怎么能不爱你呢？我都能向你保证。但是您说姥姥她不知道吗？他不知道年轻时候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活在怕影响不好的氛围里。老爷当然要身先士卒，坚守工作岗位，不能赶去陪老婆生产。但是这件事情始终是老爷的歉疚，用大半辈子爱妻爱家的实际行动在弥补。不过对女人而言，往往感性的失落总能抵过理性的理解。除此之外，个性决定表达，好比说对方就是一个闷葫芦，也没看过这个剧呀那个剧呀，娱乐明星分不清楚，压根儿也没有沙滩度假烟火大屏幕表白的概念。如果你非得要求这样的人像韩剧里那样的撩妹技能点满，再搞一个海岛婚礼精心设计，不然否则就贴上不够爱的名牌，时不常的拿出来唠叨唠叨，这也太不公平了吧。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思维方式，这也是由性格特点、过往经历、兴趣爱好、当下环境一系列因素共同造就的。 你非要和他的潜意识做搏斗，对抗自身的性格，迎合你喜欢的方式，还得玩得溜，这也太不人道也不科学呀。其实在生活中，我慢慢的相信每个人的表达方式真的很不一样。当你觉得对方应该怎样，难道不该先考虑一番对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吗？最近是不是低潮期，压力很大，他的心底有什么难解的困难，他的精力和情绪能否恰好配合你的期待呢？所以人并不是机器，如果你的另一半特别的细心体贴，那说明他心思细密，这样的人往往也比较敏感，情绪也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以你也不能只是享受了他的贴心而忽略了他的情绪波动。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刚才为大家读的这个故事，姥姥和姥爷的爱情故事，改编自雨点的作品。今夜思雨时，我们每天和大家会分享各种情感问题，生活中如果你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可以交给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孙岩，我还会请来很多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交流，所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我们，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可以一起来讨论。另外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中给我留言，留下想要互动的问题。今天的今夜思雨时就到这儿，谢谢大家和我的分享，明天今夜思雨时我们再见。